点荡，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15号星期五啦，唉，终于星期五啦，哇、哦、，yeah！ Thank God it's Friday， yeah， finally 啊， finally， finally， 终于嚟到礼拜五啦，而家有一种好轻松嘅感觉啊， 系啊，快啲， 但系咧，今日我哋礼拜五啊，非常之紧要啦， 好紧凑啊， 冇错，因为我哋一阵六点钟将会有呢个音乐大秘宝啊，逢星期五都会同大家分享啲好嘢嘅， 英文名叫 Music One Piece。 真系噶， 可以快到咩？ 我啱啱先知道添，原来有个英文名 嘅，Music 简称 MOP Mob。坚烈， 多谢。 你知道有时改快佬名咧， 咁啊，讲翻正经嘢先啦， 好正经啊呢、這个，大家可能好想知咧。 我已经我话俾你听，我今日准备好嗰首歌咧，真系完全系你好难赢得到。 佢头先正 send 个 message 俾我，打死你啊！ 系打死你啊！今日我呢个好劲，音乐类。 然后最正佢影嗰只碟嘅封面咧，个封面冇封面。 系啊，睇唔到噶，你乜系你睇个封面系乜都冇噶。 癫啊呢、這个！ 神黑嘅一个封面嚟嘅呢只歌，但系、啊、 我觉得咧，我哋应该要有一个。投票嘅机制，每一个星期嘅 Music One Piece 俾大家投票，觉得边个推介嘅秘宝正啲，咁咧就有嗰个竞争。 唔系，我觉得咁样嘅，即系音乐咧，唔系攞嚟比较啊嘛，咁即系唔系攞嚟比赛咯， 就净系比较 分享爱与和平。 咁净系比较我哋两个边个介绍得好？ 唔系，其实好简单嘅啫，即系睇下最后。边个嘅分享多人中意，多人讲，多人咩咁就即系就嗰个人赢咯。 通常都系好简单嘅啫，直接睇啲 post 咧，边个多啲人 like 咪知啦。我觉得有啲竞争意味啊嘛，好似 考虑下啦， 好似有趣啲啊嘛， 考虑下啦，考虑下啦， 你觉唔觉？ 都系嘅， 咁讲， 唉，咁啊，呢个竞唔竞争嘅， 呢上个礼拜我赢你喎， 系咩？竞唔竞争嘅嘢就留翻后话啦。 前个礼拜你赢我， 一阵间六点钟分享嘅时候就再分个高下啦。 而家暂时2-1你赢， 系，唔系，即系有用心嘅，系即系会有人欣赏咯， 会有人睇得出咯， 系啊，即系只能够咁讲，系啦，冇 错，继续吹，系啊，咁啊，另外跟住我哋6:30 EDM Friday Mix， 今日呢个都有趣，会为介绍一个 DJ 俾大家认识。呢个人咧有机会见过佢，即系唔系真人啦，但你会识佢嘅，即系你唔系听开，因为佢系一个演员嚟嘅、 哦， 但系同时嘅一个身份，其实佢真正身份系一个 DJ 都系。 O K， 咁一阵间系边即系边一个一阵间会就讲啦，会出 post 大家睇到噶啦，咁所以留意住啦。 O、okay、K， 好啊，今日好想了解一下 乜嘢啊？ 即系我有时即系我哋日对夜对，我都觉得我对你嘅了解 唔系，等下先。点样嚟个日对夜对呢 吓，日对夜 對我一日最多啊，都系同你对嗰3-2粒钟咁样。 嗱，因为5点钟太阳未落山咪日对咯，7点钟完节目去到夜晚落到山咪夜对咯，咁咪日对夜对。 有时系， 啊系啦，日对夜对，一个礼拜又见5日咁样啦。 系， 我都觉得未系好了解你嘅，所以咧，但系因为有好多嘢你瞒住我咯， 瞒住你， 咁所以我就觉得咧，睇你老婆嘅社交平台就了解你多啲，因为你都唔 post， 你净系睇人哋啲嘢嘅啫， 系啊， 同埋 我啲社交平台净系我嚟睇人哋， 你都唔 repost 或者唔咩噶嘛， 少咯， 除咗咩之外， 少咯，都有嘅， 除咗有啲你会之外咯，我唔讲边个啦， 歌性嗰啲我就会咯， 都唔系啊，边个 再讲啦， 再 讲啦， 系啊。咁跟住近排咧，就见到你老婆讲你嗰，我觉得好有趣呢件事，系话你夜晚唔翻屋企， 佢差，我谂佢差啲打俾我问我你去咗边噶啦，应该。 我都有担心过，其实我都惊紧咧，因为有时系咁样嘅，日头嘅时候咧，我就会打俾波城我妹问波城去咗边，我都有担心过会唔会有一日调翻转就系、是、波城会唔系我老婆会打翻俾波城问我去咗边， 系啊， 我都有幻想过呢个画面会出現。 因为成日譬如讲笑就咁讲啫，就话哦你想去咗第二度，我唔知道你去边，即系嗰啲咧， 系啊系啊系啊， 我自己会咁讲， 系啊系啊， 咁但系现实世界中真系发生咗。 例如 你老婆找不到你你仲未翻。跟住仲要话你仲我觉得最有趣的对话就是呢个实际就详细讲，但我觉得最有趣就是他说即你已经成了一个时间返去仲有几分钟就到啦。但你又未到，但你都仲可以理直气壮咁样覆佢，我觉得个 好劲㗎。咪做人最紧要咩， 五分钟可以喺大埔返到屋企。 问心无愧呀、啊、你明唔明啊，即因为呢你冇做错事，你做咩嘢要心虚先咁样。话说讲返个源头先， 费 事听到唔係好明啊。话说早几日咁啊，有一晚即係收工，咁啊我好少可会行日去玩嘅，即通常都係留返周末去玩啦。咁但係其中有一个行一日一晚就有啲朋友约玩呢个 D&D 啊，即系我之前早排都有分享过呢个《龙与地下城》，即系大家去跑团嘅一个游戏啦，角色扮演嘅游戏啦，即系斋 up 嘅啫，简单嚟讲。咁啊，呢个游戏基本上咧玩一场咧就起码都要玩四个钟以上嘅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闲时咧就好少会夜晚去玩嘅，因为都知道会玩到比较夜嘅时间。咁 但系咧即刻走，你八点去到 location 玩四个钟十二啦。 系啦，但系呢个游戏有一样嘢，所以就系当你开启咗一个剧本之后 停咗啦！ 你嗰个剧本你一定要一团人咁样玩埋落去， 即系我唔可以话我要走啦，所以我个角色死啦，牺牲啦，咁 系啦系啦，咁就大家冇人啦，系啦，咁所以变咗就之前开启咗第一集啦，就喺一个 weekend 度，咁啊玩完第一集之后咧，大家 覺得即系两次玩系上下集咁样嘅意思， 系可以有延伸有第三四集噶， 净系嗰一晚嗰四个钟添。 你当 Stranger Things 嘅第一二三四季啦，咁我之前玩咗第一季啦，咁样咁跟住然后好啦，第二季就要开始咯，要玩咯，要个故事要继续啦嘛，咁又要四粒钟去玩噶啦嘛，咁啊，于是乎咧，即系啲朋友一路喺度约时间啦，咁但系由于大家翻工，即系成年人翻工嘅时间都好唔同，真系好唔同，有啲朋友仔系逢 weekend 都玩唔到嘅，有啲朋友仔系好似我咁。最好啊 ，weekend 啦， 閒 日啊，要夜啲開始啊，夜啲完啦，咁冇咁理想啦，咁 有冇啲要日頭玩添啊？日頭先玩到啊，夜晚玩唔到啊，咁 都有噶，真係唔係講笑，即係 weekend 嘅日頭先玩到 ，weekend 嘅夜晚就唔得咁嗰啲啦。咁於是乎咧，即係就好啦，咁但係。都即係成年人都要有一個妥協噶嘛，大家都要傾個結果出嚟噶嘛。咁最後就揀咗我哋嘅第二集嘅古仔咧，就係、是、由呢、這、一個閒日嘅晚上開始啦，大家收曬工嘅時間開始啦咁。咁所以我就要預早好多就請假啦，同我老婆請假啦嚇。我嗰晚咧去玩 D&D 啊， 我嗰晚出去玩 啊，系啊，咁啊，冇咁早翻啊，咁佢知嘅，因为佢都有玩过嘅，佢都知道一场系花费比较多嘅时间嘅，咁佢话咁你玩到几多点翻啊，咁样啦，咁我 冇叫一齐出去玩，因为个时间夹唔到， 系啦，夹唔到，咁佢冇一齐出去玩，咁跟住然后咧，我就话一点前翻到屋企啦，咁都几合理嘅，因为你开始咗个时间玩，起码都玩到十二点噶啦，咁然后你就仲要预翻一粒钟车程翻屋企，咁一点钟前翻到屋企好合理， 合理啊，好早啫。 咁我哋一路嗰一日玩嘅时候咧，我就好紧守住，我记得我要一点前翻到屋企咁。咁但系有时游戏呢啲嘢就系咁噶嘛， 意外即系咩啊？都即系话斋 意料之外咁啊。过程玩得兴奋就玩长咗啦，即係多咗一啲嘅枝节啦，即係简单嚟讲你好似。 开咗啲支线任务。 係啦，开咗啲支线任务唔小心咁玩长咗啲啲啦，本身我预计12点钟就走到嘅。 点 知十二点钟走唔到， 哎呀！ 咁于是乎就成十二点三四先走到，又俾我讲到未翻车翻屋企噃。 哦，坐到啦，今次，坐到啦， 即刻就上车就话，我已经翻紧嚟啦，咁样。咁但系点知咧，架车去到大埔，咁啊，仲有同我屋企有少少距离啦，但系仲有去到大埔嘅时候，其实已经11:11啦。仲有 十二点十一啦，仲有五分钟， 嘅时间， 门禁啊，差唔多到啦， 门禁时间啦，咁样。 跟住佢就話我就睇下你五分鐘內點樣喺大埔港島翻嚟啊，咁啊，跟住啊，我準時鎖門噶咁樣咁咯，咁跟住然後最後嚇。就梗系五分钟系冇可能， 冇可能啦， 即系起码都要多十分钟先赶到翻去。 最后就瞓街啦，咁啊。 咁啊，最后咧就冇瞓街嘅，我就落咗去屋企，即系落车嘅时候咧就去咗便利店嗰度买一啲雪糕。咁然后我话喂开门啦，啲雪糕融啦咁。咁道门就好似睇戏咁啊，咁样打开咗啦。哇，呢、這个魔法系好神奇，我话俾你听。 我好想知道啊。佢开门嘅原因系因为佢真系担心啲雪糕融，定因为雪糕系一个万能嘅，唔好话万能啦，即、就、系、是、一个可以用嚟即系氹到佢嘅一个。 雪糕系万能嘅、哦，一杯雪糕解决唔到嘅嘢，就用两杯雪糕；两杯雪糕解决唔到嘅嘢，就三杯雪糕。所以我嗰日系买咗六杯雪糕。因为我知道事情嘅严重性系应该大概六杯雪糕先解决到。 咁我相信去到六杯雪糕， 所以道门就一去到门口嘅时候就打开门啦，雪糕融啦，就 你都睇住个六杯雪糕，特别大声嘅六杯 雪糕 融啊， 冇错， 嘥一杯唔紧要啊，嘥六杯 就好嘥噶啦， 咁你都迟好多， 系啊，唔系，其实唔系啊，我算好准噶啦，一点大概零五分左右已经翻到去噶， 咁好快喎、啊！ 其实 如果你搭十秒一都仲系喺， 其实真系好快噶、啊。 咁你都算系咁啊，迟一分钟一杯雪糕， 啊、 你定咗呢个规矩，你之后出事啦。 迟半个钟就三十 三十杯啦。当你过咗一个位嘅时候咧，佢个效率就会下降噶。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 啊，正所谓。所以咧， 三十杯 咧，其实系冇就冇吸引力。 唔系，我觉得咁样嘅三十杯雪糕嚟讲咧，我买得起，我都惊佢食唔晒。 五蚊杯都百几蚊。 咪系咯。 哇！食咗百几蚊雪糕啊！哇！你食咩牌子啊？冇啊！ 唯有帮下手去食咯，我自己都食一半咁样咯。所以你记住呢、這个。 故 雪糕定律啊， 系 吓一杯雪糕解决唔到嘅嘢，就用两 杯 雪 糕 解决。O、okay? K， 而雪糕只系一个代名词嚟嘅，最紧要了解你另一半佢心目中嗰杯雪糕系咩雪糕啦。因为有啲人系唔 work， 唔食雪糕噶嘛，有啲 系啊，我女朋友唔食冻嘢，唔食甜嘢嘅，所以雪糕完全冇用。 咁佢系中意食啲咩啊？咁你好， 佢中意食打边炉啦。 一餐边炉解决唔到嘅嘢，就两餐边炉。 个边炉冻 啦， 啲肥牛冻晒啦， 个汤底琼油啦，喂咁样。 迟一分钟一个煲咁样， 系啦， 即系佢系唔食甜嘢，系、 哦、 即系你买糖水嗰啲冇，即系你冇， 你 冇得唔零食。跟住佢嗱，你一系就要12蚊店买袋俾佢啦。 咁但系个袋唔会咩嘛？ 喂，啲袋 个袋唔会溶啊， 啲袋飘走啦， 个袋穿啦，咁样系嘛？只能够系咁咯。 系啊，即系你要了解你另一半， 好紧要噶呢样嘢， 先可以令到佢开门俾你咯。 梗系啦， 系啊，好好。 所以我掌握咗呢个秘密，掌握咗呢个魔法， 呢、這个密码啦， 系啦。 继流量密码之后，仲有呢、這个 开 门 密 码，芝麻开门就靠佢啦。下次唔夠腳約佢玩咯，佢應該啲時間 flexible 啲嘅，玩呢啲board game。我記得真係有一次同佢做訪問，就係佢講 board game 嗰樣嘢，講到同你啊幾啱嘴型啊，係細貓啊。 對望時伴我過度悸動一段，節日時伴我過度燦爛一段，一瞬間很像永遠，轉瞬間關係割斷。到现时学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长更远，聚散次序盼会逆转，如能从自个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天真与退场亦已暗，剧本演出一半。Now you're gone， 有着谁伴我逛尽幼稚一段，召唤谁伴我细味恬静一段，当角色登场要转，主角怎可能抱怨，聚散次序哪有自选， 本新闻之前，听会有细猫应志脚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You're Gon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去信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李慧琼，请求内会支持他向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寻求批准豁免恢复二读辩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所需的预告。内会讨论之后一致支持。邓炳强见记者的时候说，好开心内会全体委员支持当局提出的做法，亦都好开心内会就条例草案提交修正案的限期定在星期六中午12点，令到条例草案可以尽快恢复二读辩论。对于政府就草案提出修订，赋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以订立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的权力，邓炳强说留意到有人刻意抹黑。他强调附属法例在香港十分普遍，普通法国家亦都经常使用，附属法例不会超越主体法例。例如条文提到可以为审理国安案件人士提供安全保护，当局可以透过附属法例方式列明提供安全屋、人身保护等。港铁公布高铁灵活行即日变更车次安排，将会由下星期一起扩展到直接往来深圳北站以及经福田站往返深圳北站为终点站的班次，由现在适用于38班增加到合共92班，朝早繁忙时段可以选择车次达到每小时最多10班车。港铁话灵活行延伸到深圳北站，运作安排同福田灵活行一致，即系喺搭车当日可以额外变更最多3次乘车车次，并且设有无预留座位安排。港铁话而家高铁嘅跨境乘客之中，大约80%系短途乘客，当中大部分系往返香港同埋深圳。今次扩展安排，令到跨境乘客能够更轻松畅行两地。平民屋宇公司话已经收翻大坑西新村大约90%，即系1430个住宅单位，并且已经收翻所有商用单位，剩低未有交回单位的住户，大部分因为已经安排的暂住居所需时订购家私或者进行简单装修而未能够迁入，或者已迁出但是单位里面仍然有物件需要搬走，驻村社工队正是跟进和协助。平民屋宇话，超过98%住户已经签署接受重建安排的法律文件，当中超过80%符合或者部分符合回迁资格，大约800户选择完成重建之后回迁，有信心可以如期开展重建工程，并且在5年内完成。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气温下降，下周中期朝早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Kelvin 为大家报告一节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的坏车已经离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但系啦，反方向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亦都稍为车多繁忙啊。而家车龙排到去北假山花园。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现时系排到去收费广场，稍为车多噶。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就排到去油站。

心仔卜卜跳，弹弹剔剔的感觉。 狂跌都失了重，想一起出走，暗夜寻光害，夜太急，路太短，一想你都动容，突然是爱。 Aren't you thinking of？ 感唔感受到嗰种内心嘅翻滚呢？ 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哋撒野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的感最吸引，其实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只需换来快感。紧急应变和生发，心态换转开心可以。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往还。打滚头再收翻，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玩。 别再拖，错过已太多。今晚一炮糖，渴求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像错咗，都不想错错。我们打开出口。 想再忍，喇叭扭开今晚离分，喜欢这里有灰尘。 点解要忍？拍子甩开不怕烦，咁风多一转再转身。 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听心可批驳自由放飞，紧急应变的生发，心态完全开心可以拣，那一关键一般放肆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为不敢奉还，一关斗上手翻，我要打掉大脑只想讲玩， 别再怕，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堂，学头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像错咗。想错错，我们打开出口一个， 在这大世代，我们选择活做极致，唯有用一种心法，练够自责自怨独恨，为快乐，我们要遵守这一法一环。 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锣，渴求紧急出口一个。想错错都不想错错，我们打开出口一个， 紧急应变的心法， 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 锣，我终于想通，我要教育大众疯癫玩法，活浪活用出错， 想错错都不想错错， 我在捐血山中，我以计划服从根本轻松， 打开出口一个， 紧急出口。 Pandora 紧急应变逃生法，啰啰挛嘅时候揾一个方法俾自己，做一啲自己享受嘅事情，嚟一个大变身啊！ 单身苦了太多人。单恋消耗太多青春的元神，乱拍拖，随便吻，脚也有些生分。很喜欢你着短裙，很喜欢你无奈眼红如石灯，像有火，少女心，入夜还在等。情是种挑人。身不羁的男神，越怕丑，人越要正正那些缺陷。这一刻才够精神，差一点就爆开，为何还在等？让那火烧内心，乱撞和乱哼。 Piano 顾定轩罗曼蒂克罗罗乱，正因为心里面的信心不够，做一些令自己有信心的事情，勇于去面对面前的一切，话俾自己听，你是得的。眼前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繁华染上金光，纸醉在两边路旁，霓虹到处粉色，将午夜照得太光。 好可以，我想就这样一直到老，我想你也明了，对我多么重要，才会让时间停在这一秒。 享受一下那种啰啰挛的感觉，当你平静下来之后，可能会享受这一种的沉溺。周佩佩和 Punk 的作品。之前听过有 By Jack 同埋 Winka 天空的远岸啊。 瘦啲骨啦，新聞都播完啦。 波城骨骨骨骨骨骨咩啫？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 P E P C 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骨你啊骨啦。 诶，好似得啦， 系喎，喂，快大啲啊！ 喂，你啊，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音乐大秘宝，来来来来来啊！呢个 Music One Piece 啊， 音乐大秘宝啊 ，M O P Mop 不断帮佢改名， 搞咗两次啦呢个 get 呢系唔系 get 嚟嘅，呢个系真实噶，俾大家知道翻啊嘛。 OK OK OK OK， 系咪先？你点话点好啊？ 系啊，我就系谂噶嘛，要俾人知嘛。 今日啊，我有备而来啊， 话晒啊，佢 keep 住啊，开咪齐咁啊，打死你呢只歌，呢只歌讲到好劲，所以见佢咁劲， 让你半臂啊！ 见佢咁劲咧，我就唔搞佢嗰只住啊，讲咗我呢只 先咯。你拖得够长嘅时候，我冇乜时间讲，咁可能你 我唔会，我就讲好少睇。俾你有几劲，俾你讲足成节， 又唔使咁刻意。 系啊，每个礼拜我同阿斌咧都会喺我哋即系香港电台个 library 里边咧音乐库啊，揾一啲馆藏，出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一啲拣一啲我哋认为系即系音乐嘅秘宝，一啲宝藏咁样啦，即系咁样去解释啦。 冇错。 因为今日我拣呢一个咧，首先系呢位歌手系因为啱啱最近同我哋嘅前辈梁伟勤倾开嘅，系啊。就是讲郭富城的讲起。 哇、 哦、不知道是因为他节目有些相关的东西那么就问起就倾开就是问我对郭富城的印象这样。跟着后来就是那次倾完之后其实我们没有实际好讲他某一些歌的。 嗯、 即是纯粹讲、哦、我这个年纪对他的印象是怎样啦这样。那么当然当中唯一有讲到就是说、哦、其实他嘅歌好勁嘅，因為之前我試過喺一個有一晚打碟嘅時候，呢啲唔識廣東話嘅朋友係識得唱《對你愛不 完》，咁犀利！ 一啲 因為我知點解 外國， 因為唔識廣東話而《對你愛不完》係普通話歌。 系啊，可能系啦，系啊，即系佢哋会识得唱，即系佢唔系净系呢只嘅，仲识得唱 Monica 咁样。咁、 啊、 当然亦都因为嗰个有英文啦，但系佢哋会识呢一只歌啦。即系就算系国语都好啦，即系佢虽然唔系广东话啦，但系咁即系你要外国人去突然之间会对一首歌有感觉，一定有啲原因。咁的而且确对你爱不完系即系郭富城好早期好劲嘅一首歌啦。 嗯， 亦都因为咁即系台湾边红翻嚟，即系香港咁啦。咁但系今日我想讲嘅呢一首歌咧，我唔知。佢其实somehow系一个 remix 版本嚟嘅 ，OK， 系啦，唔知道有几多人有听过呢个版本。本身嗰只歌咧，一定听过嘅。你是我的一切，嗰只一只 acoustic 嘅慢歌嚟。咁喺1995年有出过一张 EP 啦，你是我的一切同名嘅。咁但系喺同年嘅隔咗几个月之后咧，推出咗一张专辑，叫做。纯真传说， 哇！呢只经典嘢啦， 呢只劲啦， 你连个封面都会记得呢只， 系啊，仲要唔单止系经典，仲系劲添嘅。纯真传说，纯真怎会枯萎？咁样样嘅， 有少少似啦， 追寻 0.8%， 又继续追寻 0.8%似啦， 系 你似系似嗰份执着咯，可能 哦，都可能系嘅，咁咪坚持啦。咁喺呢一张纯真传说当中，咁亦都有好多人都会认为纯真传说系将郭富城嘅 career 将佢又再提高一个境界嘅一张专辑啦。 嗯， 即系里边嘅歌咧，净系同名歌已经大家一定会识啦。纯真传说，而里边当中咧呢一首歌咧，就是、我今日想讲就系、是、你是我的一切之春眠篇啊。我曾经有喺骚动音乐嘅一次奔波 back to back， 好似系有播过。咁呢一首歌其实我第一次听咧，我系俾佢吸引咗，个原因系咩？首先佢同原本嘅风格唔同咗啦，原本个版本你是我的一切一个 acoustic 啲嘅情歌啦。呢个版本一嚟咧就已经系一个有少少 R&B beat 嘅嗰种状态。而最重要系佢叫做春眠篇啊，呢个 remix 佢唔单止音乐上面一个 remix， 而系佢系喺内容上面亦都重新将个 个 structure 再搞 过，转过吓。 春眠系代表住春眠不觉晓，冇错。佢当中用一个介乎于说唱讲嘢同唱中间嘅一种 方式 啦。其实佢系念咗嗰首诗出嚟。 哦， 然之后念到一个位嘅时候，佢先再入翻首歌本身嗰、那个。 好似有啲印象，你 系 好似系真系 有 播 过， 系 有播过。我觉得呢个版本，即系首先佢将一个我哋嘅古诗，然后用咗一个比较嗰个年代九十年代嚟谂翻一个比较即系 in， 我谂唔到一啲字系冇咁靓，但系都系即系 in 啲潮啲嘅方嘅曲式摆埋一齐 ，mix 埋咗一首本身 acoustic 嘅情歌，成件事我觉得系一个，因为唔多人知有呢个版本，因为原版一定会识啦，但系呢个版本未必真系会揾嚟听嘅、但系我系极度诚意推介，而里面好有趣就系、亦都有一个 ad lib 嘅朋友里边咧，大家都识嘅罗文庄一个女声喺里边做一个 ad lib 嘅，系啊，咁所以今日我嘅秘宝，大家听。留翻一个时间俾你讲呢个好劲啊嘛，咁所以今日我嘅秘宝就 你有得讲可以继续讲埋落去， 唔 使走， 唔想讲，我想我好期待你嗰、那个， 好啦， 你讲到咁劲，系啦，但系呢一个就系收录咗喺1995年咧《郭富城纯真传说》呢张专辑当中，去到最后一 track 嘅呢一首歌就系、是《你是我的一切之 春眠篇》啊。今天我为你介绍的这个秘宝，郭富城的《你是我的一切之春眠篇》。 同埋好中意佢嗰种腔咧，会令我谂起嗰个时期九十年代，莫文蔚都有一啲歌系嗰种 独特地嘅， 系啦，嗰种声，系啦系啦，咁但系好有趣。咁啊，啱啱嗰首呢个版本作曲啦、编曲啦，都系即系雷仲德啦，监制都系啦。咁当然亦都有讲话就是。根据记录就系呢只碟《纯真传说》之后，都系雷仲德同郭富城再合作啦。咁跟住之后就转咗监制，系啦，即系郭富城嘅歌都转咗监制啦。咁系啦，咁啊呢张专辑里边呢首有趣啊，大家即系推介俾大家呢只好中意啊呢只。 嗱，真系好啦，好喺你身上感到嗰份尊重啦， 尊重啊！ 即系你攞郭富城出嚟， 好想睇下你今日打死我嗰位咩啊？ 呢一刻啊，你令到我都有啲动摇。 哦，系咩？竟然啊！ 不过我仍然觉得我今日拣嚟。呢张唱片是对我嚟讲好特别嘅， 因为我觉得自己都好劲啦，我特登拣啲有趣啲， 你呢个真系劲啊！ 因为念古诗喺流行曲当中呢种方法 少做嘅，少做啊！再加上当时阿郭富城由杜拉格斯头变咗蒲范优助， 哦系啊，有个 MV 大家可以睇下，即系呢个 remix 版本，佢真系好有型，着住件红色冷衫背心，露出嘅手臂就系一种点嚟点去嗰种挂住嗰个人啊嗰种感觉。 好咁啊！但系今日我拣嚟呢首作品咧，就后期啲啦，千禧年代2005年啊，就系嚟 七十年， 系啊， 系同我一只争十年， 争十年。咁啊，呢一张嘅专辑，我觉得系几奠定到呢一位歌手皇后嘅一啲发展，因为我觉得系由 你冇开佢名，一路继续讲， 系我就系一路谂住唔开住嘅。因为咧呢一张嘅专辑咧，其实系几改变到好多。乐迷对佢嘅一啲睇法嘅，咁啊，因为喺呢张专辑度咧，其实佢就啱啱离开咗推出呢张专辑嘅时候，佢离开咗之前嘅唱片公司，咁就转投咗去另一个嘅 label 啦，咁所以咧佢嘅尝试系比较大胆嘅，呢一只。嘅歌曲咧，當時佢根據佢自己嘅講法啦嚇，其實就有好多人叫佢唔好唱呢一隻嘅歌曲，因為咧呢隻嘅歌曲咧好特別，就係、是、一首女聲嘅 demo 嚟嘅。點解咁緊要啊？因為女聲嘅 demo， 即係聽佢講翻就係、是、當時期咧，樂壇都有啲嘅，即係可能不論喺監製啊、作曲人身上都會有一啲不成文嘅，都唔係叫規定嘅，但係會有一種意識形態就係、是。女聲即有所謂的女 demo、男 demo， 有所謂的女 melody 就是跟男 melody，作出嚟咧，你就已經知道呢首歌是要俾男仔唱啊，定係俾女仔唱噶啦。咁但係咧，當佢收到呢一隻嘅 demo 嘅時候，好多人同佢講話你唔好唱呢隻歌啦咁。佢最後堅持咗，我要留低呢一隻嘅 demo 俾自己唱，而亦都影響咗喺佢往後。佢淨係有一段嘅時期咧，佢淨係收女 demo 嚟唱，所以即係換言之，其實呢個係一個男歌手啦。 係啊，係啊，係 啊，我諗緊啦， 未估到咧。 係啊。 咁啊，亦都當時咧呢一張嘅專輯咧，阿Carl叔叔有份俾啲意見佢嘅。當時Carl叔叔都同佢個關係好緊密。 2005年。 係啦，佢有問過佢話，其實你介唔介意唱呢隻歌㗎？即係都好大挑戰，因為佢係女聲女 key 嚟㗎喎。 即係首先呢一位歌。首佢系即佢嘅擅长系喺一啲音域比较高啲嘅， 我会咁样讲嘅，佢擅长做一啲比较 studio album 嘅作品，系啦，佢系即一啲录音室专辑系几会几震撼到一啲嘅乐迷嘅， 系 咁啊，唉，开估啦，呢、這个就系我今日拣嚟咧，就系嚟自麦浚龙。2005年一张专辑叫做 Other Side，当中收录咗一张嘅一首歌叫做《雌雄同体》。咁呢系佢第一只首一张嘅作品咧，系佢男女 key 分开用两条 vocal 去录嘅一首作品嚟嘅。咁而呢一个亦都真系好影响咗佢往后嘅一啲作品，例如系药水三千啊、超生培育啊、瑕疵啊咁，有好多咧都系特登去。因為我要收一個女聲 demo 而收翻嚟嘅，咁啊而雌雄同體啦，當年就係阿 Vicky 係 Vicky 去寫俾佢嘅，咁啊當然亦都係一個幾，我覺得係幾超脱到當時一啲。樂壇意識形態的一些作品，而呢個歌手很特別的，就是 Juno， 他是很喜歡做一些離開那個意識形態啊，為什麼一些歌一定是要這樣作呢？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唱呢？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呢？ 可唔可以試下唔係咁樣做呢？咁而呢一張嘅專輯同埋呢一隻嘅雌雄同體，我諗就係第一隻首先開始展露到佢呢一面嘅一首作品， 同埋都啱啱剛處理，亦都好食到嗰首歌本身個題材，就係、是、雌雄同體。 冇錯冇錯，咁所以你就會開始發現點解之後佢嗰啲作品呢，尤其藥水三千啊嗰啲嘅嗰個時期啊，赤速啊嗰一個時期就係、是、哇！ 都系 Vicky， 好难唱噶吓，同埋好多作品都系。 药水三千系 Vicky 有献声噶嘛？里边 冇错冇错， 嗰把声就系冯 就系冯咏琪嚟嘅。咁所以特登今日拣嚟呢首嘅作品啦，影响咗我觉得佢往后嘅歌曲上嘅一啲取向啊，一啲嘅发展道路咁样，亦都我觉得系慢慢 show 到俾乐迷睇啊，佢做歌嘅一个品味喺里头嘅。 系因为佢最近譬如金榜提名咁样，佢做成个 project 嘅时候，你都见到佢思考一首歌，唔系净系一首歌，直情好似一套电影啦，搬上舞台，跟住嗰一首歌有八分几钟，即系唔会去考虑，即系而家 suppose 歌越嚟越短啦。 佢冇一个所谓嘅standard， 就系、是、即系可能一首歌系三分钟啊，三分钟，四分钟啊，四分钟，我就要突破呢个 standard， 六分钟得唔得？八分钟得唔得咧？咁啊，呢一首歌啊，改变咗佢往后嘅路线啊。 然后期望你心里就有我的事，或者会变成当我接近你一点，你的心意就给我全能天，难道要换性别只得到你体验，宁愿接近都当你诈疑信我是天。 哋两首歌其实咧个 BPM 同埋嗰种节奏系可以黐埋一齐， 系系几夹嘅，不觉之间吓。 系 带嚟有呢一首啊，麦浚龙《雌雄同体》啊。 先睇住六点半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博爱医院一个59岁女病人的活组织样本和一个癌症病人的样本混杂，令到女事主的子宫等被切除。院方其后证实女事主并没有患癌。院方说事件涉及两个人员，目前休假。博爱医院行政总监庄义雄向病人致歉，会安排根源分析调查委员会寻找事件的原因，并且提出改善建议。港铁公布高铁灵活行即日变更车次安排，将会由下星期一起扩展到直接往来深圳北站以及经福田站往返深圳北站为终点的班次，由现在适用于38班增加到合共92班。朝早繁忙时段可以选择车次达到每个钟最多10班车。港铁话灵活行延伸到深圳北站，运作安排同福田灵活行一致，即系喺搭车当日可以额外变更最多3次乘车车次，并且设有无预留座位嘅安排。平民屋宇公司话已经收翻大坑西新村大约90%，即系1430个住宅单位，并且已经收翻所有商用单位，剩低未有交回单位嘅住户，大部分因为已经安排嘅暂住居所需要订购家私或者进行简单装修而未能够迁入，或者已经迁出，但系单位里面仍然有物件需时搬走，驻村社工队正系跟进同埋协助。平民屋宇话，超过98%住户已经签署接受重建安排的法律文件，当中超过80%符合或者部分符合回迁资格，大约800户选择完成重建之后回迁，有信心可以如期开展重建工程，并且在5年内完成。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气温下降，下周中期朝早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意外嘅同埋坏车嘅报告啦。喺锦田公路去八乡方向，近住高埗村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青山公路元朗段近博爱医院。另外亦都系挤塞噶啦，就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本身咧，近住新墟就已经系车多繁忙噶啦。咁但系后些少啦，喺车龙中间近住兆安苑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啦，系塞到去小秀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喺港岛方面，湾仔交汇处上坚拿道天桥啦，系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红隧港岛出口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啦，一带系挤塞噶，请保持忍让。而家睇翻港岛红隧嘅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九龙方向车龙就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但是3、4线去北角跑马地嘅龙尾啦，就一路去到近政府总部。是排到去近政府总部的。另外西行过海同埋去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啦，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是排到近管道出口。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有意外嘅位置呢，係兆康苑，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苑係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啦係一路排到去小秀村同埋黄珠路。

fore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咗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啊，头先开始有预告过，即系今日嘅 mix 围绕住一位系演员啦，亦都有个 DJ 啦，咁就但系啊，好可惜个花路有少少问题，咁所以咧可能留翻下个星期先同大家 share 啦。咁啊，今日咧就转换一啲本地嘅派台歌，亦都系一啲特别一啲舞曲类型嘅，最近都有几多呢类派台歌。今日呢半个钟头就拣嚟同大家 share 下咧。第一首来自 Jenny 的作品叫做 Diff。最近派好鍾意同 Jenny 呢首连住播嘅有 Ian 嘅新歌。 走访广阔的草地，唯独我跟你。世人冷却而我们为炽热恋，听望悄悄话，仰望晚空月圆，瞳孔之间交错的一秒，变作了开端。像微雨，像云丝，像传说的诗，浮现在熟悉的眼前。 嘴巴说话，用眼睛看吧，用耳朵去听我们说话。自细便有型，望嘅望都定，人女生去尖叫系我熟悉。当初不懂得我咁迷人，一早起身成个男神咁样就出得街。究竟用嘴巴说话，定系用喉咙说话呢？究竟用声带说话，定系用丹田说话？恶到恶到嘅发现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嘿 ，We are finally finally。恶到恶到嘅发现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嘿 ，We are finally finally finally finally。周围都系欢呼声 ，fans 多到数唔清。都有人话啫，出亲街都有人搵我攞签名。 细细个去过红馆，大个就要上红馆。 答应你我上红馆，带错你去殡仪馆。恶到恶到嘅，发现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嘿 ，We are finally finally。恶到恶到嘅，发现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嘿 ，We are finally。副歌就会着单， 唔该。 谦公为我哋唱歌评分， 蔡健雅话我哋超级粉，拎支铅笔打个彩，打到佢哼哼啊！ 吊销罗湖，我转到去深井，黄大仙话我哋会出名， 胶袋冇得掂，我冇得顶。 哎，个嘴俾伤，唔记得拎。 终于我都有人报道，手势开始有人做。 终于我都有啲嘢捞，多谢客户嘅广告。终于我都可以出道，身高要有人知道。终于我都开到个 show， 企上台俾你见到。Yeah， 我做我做嘅，发现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嘿 ，We are finally finally。我做我做嘅，发现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嘿 ，We are finally。 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一举手好，功夫色胆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各有发愁，双重的意酬，纷纷地中接受，相会或聚聚与听候，拖拖手就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登台相饮喜酒。執正最靚啲幾多家私幾多孫子，新開張一家公司，去問好多次，參加好多次，新開張新開始，多加份多獎意，想爆台相聲子，生鬼家得體，開心正契體。 相伴登台，相饮喜酒。 次抽奖差眼跌跌咁多，抽到招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未运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了跌咁得得，改搭的士，我一上的士，大概六秒后出版巴士。世人是回魂定是厄运，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填补我出世的错漏，那日刚刚好诞生于还是吧，调整三几秒那偏差，上帝换过长镜头不要甩漏，投出一路光柱保佑，请对准这个娃娃，咁多差啲啲嗨到被窝，一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叹生无，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吧，坐经济梳化 坤嘅啲咁多， 想找千差啲咁多， 原定个 EDM Friday Mix 下个礼拜五再送俾大家。 啱啱好想拍拖， 下个礼拜一再见啦，拜拜。